好啦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咧系3月13号，即系出街14系嘛？ 系啦，冇错。 出街14号， 白色情人节。 系啦，嗱呢样嘢咧就真系啲无良嘅商家谂出嚟搵笨柴。 系啦，冇错。 你谂隔谂住一个月又搞个白色情人节出嚟，掠够嗰啲市民钱啊？ 哦，呢个唔系嘅，呢个系嚟自日本嘅。 日本系我知啊， 首创嘅。 系啊，咁日本咧啊，如果讲日本咧，其实我都想讲，可能要第三节抽啲时间出嚟讲下日本。即係因為有個嗰啲網友貼咗篇文啦，咁啊講下日本嗰啲情況係真係好悲慘。咁我哋第三節我哋慢慢講。嗱，咁而家咧，因為呢一節咧，我哋首先咧都要講少台務嘅嚇。咁啊，關於我哋嚟緊呢個，即係嚟緊今個禮拜六啫喎。 係啦， 係嘛？即係我哋第一次嘅呢個叫做聚會啦、網聚啦嚇。咁啊我哋其實預算就十圍，因為嗰個地方好似係擺到十圍到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家差唔多爭十零個位啫，有八九十人咁樣。咁其實我都仲有几个人报咗名，就到时现场俾钱。咁另外有啲朋友又系预咗啲，因为我哋主持都成， 系啦， 有咁多主持啦吓。咁啊，差唔多噶啦。咁啊，大家我谂要自知报名啦。 系啦，要快就快啦，应该仲有10个8个嘅。 系啊，咁啊，同阿我哋嗰个 Facebook 上面嘅报名方法，大家可以去入钱，之后就 WhatsApp 或者 PM 翻俾我哋嗰个 admin。嗱，咁我哋咧最紧要睇翻嚟紧嗰个。节目咧，其实我哋嗰个都好充实下喎，由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有节目喎。 系啦，冇错。 大肥，咁啊变咗咧，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嘅其他新节目啦，系咪？咁新节目之余咧，亦都系讲一个咧比较几好嘅消息，因为据大肥话咧，我哋嗰个YouTube 咧其实都有啲收入嘅。 系啦。 咁啊，希望咧啲收入咧系啦，都足够可以即系饮茶灌水吓，咁啊。最紧要就唔使自己揞咁多钱啦，就其实都心满意足噶啦，即系都唔但求赚钱系嘛，即系唔使点揞钱啦，唔使拔枪啦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呼吁啲网友咧，嗱 share 我哋嘅节目啦，传俾啲朋友睇啦，又或者咧睇嘅时候咧就唔睇埋啲广告，就唔好飞啦。咁啊，对我哋咧就非常之大帮助嘅， 系啦，原来真系大帮助嘅， 系啦，多多支持，鼎力相助吓， 系啦， 咁啊变咗咧，咁我哋嘅 subscribe 都过咗9000啦，即系千辛万苦一万都仲有，距离一万嘅保障真系真系好少啦，呢次真系少， 即系望到家乡啦，呢啲叫做， 系啦，真系望到家乡啦，即系58蚊买中人寿嗰啲啊，当然有少少距离吓。嗱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嗰个叫做咧嚟紧，好似大肥都一路想加啲节目落去，系嘛？ 系啊，冇错。 咁我哋都会继续呼吁啦，譬如有啲幼稚，有对呢个网台系有好有浓厚兴趣嘅，或者你哋有啲譬如就算冷门少少嘅嗰啲 topic 都冇问题嘅，我哋都可以即系尽量大家搞一搞，睇下可唔可以做啲节目啦。 系啊， 咁啊，到时你哋联络大肥啦，关于做节目嗰啲嘢。咁我哋咧，依几日咧，其实真系十分之多新闻，多到不得了。 系啦， 最新鲜热辣，今日有一单，呢个咧叫做咩啊？有一个咧好伟大嘅姓氏啊，姓向，呢个咧系咩人咧？系香港警察接近精神领袖噶啦，呢个向氏，点解咧？嗱，早一排佢哋有个嗰啲支持七警嘅集会，由向太 陈南。 而家有个向太陈南全球粉丝会系嘛？ 系啦，冇错， 真系十分之多人支持。系啦，呢个警察新秩序2017有个图片。咁咧，向太绝对系警队嘅精神领袖嚟嘅。如果冇向太咧，警队嘅士气一定好低落嘅。有向太嘅大力鼓励、大力支持咧，呢个警队咧，甚至乎咧，觉得自己啲即系点讲啊？十分之，即系对呢个社会啊，好有地位。好多人尊崇，就系因为有向太支持。 都唔止嘅，因为咧嗱，我哋所谓嘅叫做真正嘅有生活，就据资料来源啦，就唔系我讲嘅，就系、是、有精神生活、文明生活，同埋呢个物质生活，最后尾嗰个咧就系、是、性生活。咁咧，因为有咗向太呢四方面都可以照顾周到。 哇！性生活点样照顾周到啊？ 哇！咁澳门咁多赌厅，又有个识咩星际酒店之旅啊，咁应该都可以照顾到性生活噶喎、 啊。哦，马交兰桂坊酒店系佢哋噶。 咁你大家明白就得啦。咁吓、啊、分分钟啊，嘉宾大厦有多少啊？有多少呢、這个？ 色情家暴啊，可能都啊有千丝万缕嘅关系，我冇话佢开啊，啊都有多少啊啊千丝万缕关系咁，你都知啦，差佬啊呢几十年最大嘅新闻就系偷拍群体啦，啊偷拍群体啦， 我唔系近呢几年啫，之前唔使噶， 我知啊，即系之前我哋个啊当年嘅薛锦华。唔系 冼锦华， 冼锦华 系 啊，冼锦华咧啊，即系免费招呼佢啊，咁系咪啊？为咗我哋所有啊警队嘅性生活啊，佢都尽咗好大嘅力量嘅。 哇！這個、呢个咧系精神嘅一种精神嘅寄托嚟嘅。 冇错。 咁但系咧嗱，我哋做节目咧，我哋咧一定要灌输一啲叫正确观念。咩叫正确观念咧？丁蟹话斋：得人因果千年记。得人花大就万年香， 这个完全明白。 嗱，香太 一样，滴水之恩，只当涌泉相报。 系啦，嗱，我哋见到阿蟹哥咁样讲法，我哋亦都好认同。你睇下啦，阿向太身为系嘛亿万身家系嘛，使唔使为你抛头颅洒热血出嚟流汗吓？可以为咗支持七警嘅同李仙一齐。自己呢啲咁嘅名啊， 自光升啊， 书尊降贵啊，竟然同李斯一齐出嚟撑警，你谂下佢对于警察呢份情义系有几深厚？ 最重要佢讲嗰句事就系我爱香港警察， 冇错啦，即系咧系嘛，嗰啲人卖翻品啲出嚟，我爱海关， 系啊，冇错， 伸晒啲 V 出嚟吓，我爱海关吓。嗱，老实讲啊，即系向太呢份情咧，唔系咁容易还嘅，但系。这个世界竟然有些卑鄙无耻的组织，甚至乎是一些叫做忘恩负义，将月活油话斋食碗面反碗 干了饭 干了饭干了 饭你想想阿向右先生犯了什么事搞到要判他坐半年呢、 啊、喂又真系判得太重、哦，应该要求我哋未来嘅特首或者而家嘅特首应该特赦佢就系、哦， 乜特赦啊？直情要翻案啦、啊，系咪先？喂，呢单嘢冇办法，冇得倾啊！判得太重啦，点解冇人声援啊？ 买个精神压力大向右先生， 咪咯，的士佬逼害佢， 系啊，的士佬逼害佢，佢作出啊呢个自然反应啫，我点解原谅佢嘅？ 系啊， 的士佬嘅错。 喂，林贝月家都话斋啦， 先聊者战， 先聊者打死无怨， 系啦、 啊，咩叫打死无怨啊？都冇打死， 系咯、 啊。喂，系咁以升两镬，升两锤，喂，湿湿碎啦。喂，人哋向华强先生个仔嚟噶嘛，系咪啊？系咪咁唔俾面先？喂。我想问，自称向华强个仔有咩罪先？ 冇， 向华强系边一个社团啊？有冇写明向华强就系社团啦、啊？ 冇 啊嘛。喂，向华强系一个人哋人所共知中国星集团主席嚟噶嘛？系 娱乐大亨， 咪系咯？喂，商人一个正当商人，上市公司主席，好似系佢啊？ 系啦， 唔系陈南啊嘛？唔系主席， 唔系。 喂，香港啊！证监条例有案底嘅系唔做得主席噶， 冇错， 唔做得上市公司董事嘅，即系佢冇啦，系咪啊？ 冇证冇据嘅情况底下， 冇错啦，你点能够冤礼话佢黑社会呢？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十分之唔公道。喂，你警察原作级议会要出嚟讲嘢啦，系咪？喂，呢单嘢系啊，彰显咗法治，但系忽略咗正义嘛， 系啦，冇错。呢句说话咧，择地有声。 我觉得咧，老实讲啊，做人系真系咧。 屋企系无辜嘅。 冇错，咁又唔系佢屋企大把钱，又唔使捐俾佢。哎，嗱呢样嘢咧，我就反对嘅，因为咧佢屋企都有咁有钱。喂，肥到物都着唔落，你都仲要益佢嘅吓？唔使啊，呢个唔使捐20万俾佢啦，系咪？咁我哋睇翻 唔得嘅，钱唔系最重要。 心意嘛， 唔系都唔系，最重要系俾面派对啊嘛，大佬。 嗱，我哋咧开校法以前嗰啲咧百家暴啊，百家被系嘛， 系啊， 即系屋企嗰张被剪一忽出嚟，一人一块嗰啲七有三万几个差佬嘛， 系啊， 警察原作级议会做百家被，每人屋企攞块面攞块布出嚟，即成一幅有三万块警察嘅嗰啲屋企嘅布咧，即成一块呢、這个要向子米翻案，唔系 向右先生 翻案，系嘛？ 嗱，咁所以咧，我哋见到今次呢个咁嘅判决咧，我哋十分之呢个叫做沉痛啊，十分之悲痛， 即系个心真系唔舒服。 我哋咧，其实都开始谂紧好唔好咧，呼吁啊，嗰啲 Facebook 嗰啲咧，全部转晒做呢个向右先生嘅头像，系咪？肥头得意，系嘛？几有福气啊！ 冇错啦， 系嘛？ 呢啲系有权有势嘅象征嚟嘅，你睇金三盘吓，系咪啊？ 咩金三盘？ 即系有权有势人咧，就比较肥啲啊，个福相啊嘛。睇金三盘，即系我哋嘅啊金正日个仔 哦， 系嘛？喂，冇 dead air 啦吓，你开心都咁紧要嘅你， 唔系一时间分咗心，一人 send 啲嘢嚟嗱，我想讲。我哋香港人呢要保持住中国人嗰种传统美德，系咪？叫做呢唔能够忘恩负义。 系啦，虽然你系香港人，但系实际上呢你都系中国人。以共产党嘅逻辑，就系你即使移咗民，你都系中国人。 唔系，我哋唔好讲，讲中国人，可能啲人觉得唔中意啦。我哋要弘扬呢个华夏文化。 系啦， 系嘛？ 哇，陈文讲个陈 文，冇错，陈文讲嘅华夏，系咪？我哋呢要将嗰啲咧叫做呢叫做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感恩图报 系 系嘛？咁你见到警察得到呢个向家嘅大力支持，有乜理由你哋唔做翻啲嘢？喺向呢个向右先生蒙难嘅时候，你哋喺边度啊？有冇人出嚟举牌啊？ 所有嘅前警务处长应该佢哋组成啊呢、這个 啦啦队，啦啦啦队去跳嗰啲大腿舞， 冇错啦。啊，由曾伟雄开始， 系一字排开咁样嘅，系嘛？就应该喺嗰个叫做法院门口声援啊嘛， 系啦， 举牌系嘛， 大声讲啊，彰显咗法治。就失去咗正义， 系啦，唉， 但系其实都话啦，其实佢都系无辜嘅啫，关法治咩事呢？系咪先？系嘛？先聊者战，佢受咗咁多精神压力，今日点解受咁多精神压力咧？系因为你哋不停嘅市民啊，或者嗰当时嘅的士司机可能出口侮辱我，虽然姓向啫，但系我唔系黑社会，你就成日嘴藐藐就当我黑社会，个心里面成日凝住唔消。哇！你望一望个头见望住我，你系咪当我系黑社会咧？个心不停喺度咁谂，佢开始有啲幻觉同幻听嘅出现，其实佢系情有可原。 喂，你咁样讲法，即系你患咗精神病嘅啫。 冇啊，精神压力太大，佢要得到佢应该嘅抒发嘅。喺呢个咁嘅情况，佢为咗发泄，升你两巴，你应该甘心命抵咁接受啊嘛。因为我哋伟大嘅向家，而家真系为咗你哋警队同埋为咗呢个社会，作出咗无限嘅贡献。 嗱，我觉得咧，今次除咗即系你讲嗰个警队唔声援啊，各方面都好似冇做到应有嘅做嘅嘢咧，即系叫做咧冇感恩图报咧。我觉得呢单嘢咧，其实真系法官喺判案方面咧好大问题。 系咪鬼佬？ 系咪鬼佬法官咧？即系呢啲摆到明，你讲英语业系嘛？你今次咧，你对付唔到啲七警啦，你真系对付七警嘅恩 恩又系冇错， 恩公系嘛？ 系啊， 咁唔得噶嘛。即系好似嘅嗰啲叫做咩政治案件，诶，你做生意好，你一定要你向我投靠，我搞你唔到，我搞你身边嘅人，搞你个仔，等你个仔做唔到生意系嘛，卖唔到牛肉干，诸如此类。咁老实讲啊，我觉得咁样唔得嘅。中国人咧，即系觉得咧叫做咩啊？嗰、那个叫做咩咩？我升起嗰、那个祸不及妻。我不及子女，你搞唔到我，而家搞我啲恩公，系嘛？咁样系唔啱数。今次好明显啊，就系单冤案嚟啦，系咪啊？你睇下今日咧，廿九几度啊，点解会咁热？摆到明就系天气异常啦，有冤情，感天动地斗鹅冤咁捻样啦。 冇错，话将个天气反常咗，应该冻嘅时候就变热。 唔系你今日咁高热， 系啊，冇错啦。即系人哋六月飞霜，我哋都系啦。明明都仲系春夏之交，唔系秋，唔系冬春之交，应该讲系咪？啱啱立春冇几耐，系嘛？应该仲系乍暖还寒嘅时候，就变成咗大热天时。 唔系咁高热，今日热 系啊。所以我话咧，真系嘅，天系有眼嘅。是咪啊？你哋而家做紧啲乜嘢先得噶？ 唉，唔系，即系我觉得好失望。 对于警队高层冇任何表示，系咪？又甚至乎原座级议会嘅陈祖光又唔出嚟讲下嘢。 系啦，冇错， 系嘛？唉，最令人失望系咩咧？系谭维柱。 哦， 你上一集节目你又讲啦，系咪啊？系有乜理由退翻250万俾佢三个啊？ 系啊， 一个向华强，一个周卓华。一个就是杨秀成， 系啦， 系咪？呢三个唔通你话俾个人听佢哋黑社会咩？喂， 正当商人，国际知名， 人哋系啦，国际知名嘅商人，系嘛？一个澳门一个娱乐方面娱乐事业嘅有头有面嘅大亨， 一个金融界巨子， 系嘛？咁你点可以咁样冤枉人哋咧？系咪先？我觉得咁样唔得啦，呢啲叫唔啱数。 系啦，做人最紧要啱数， 冇错啦。嗱，唔啱数，我哋一定要谴责嘅。有时呢个叫做谭维柱，系咪？咁啊，除咗呢单嘢之外咧，即系我哋觉得咧，即系香港咧咁样落去咧，太过分啦啲人。而家另外仲有一单亦都系十分之咩嘅，十分之唔啱。不过咁样唔啱之余咧，可能迟啲又啱。嗱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嗰个咧叫做六八九。嗱，六八九今日咧就去嗰个叫做咧。全国政协，佢要当选呢个副主席，系咪？增补一个， 系啊， 本嚟系廿二个，就增补佢落去廿三个， 系啦。 嗱，咁啲人咧就话咧，哇，佢高票当选啊，2100、2000几啊，差唔多唔够2100啦吓，因为咧有廿几票好似反对， 十几十四，我印象中系十四， 唔系又加埋弃权有廿几票。超过唔知廿二三票， 即系高票反对连弃权。 唔可以叫高票啦，但系咧佢嗰个得票率系98.6%，但系唔系好高嘅，因为咧喺中国嗰个叫做 即系话高票反对及弃权。 唔系都唔可以咁讲。嗱，佢咧未去到高票当选嗰个门槛。 系啊，因为佢唔系高票当选啊嘛。 系啊， 即系反对佢嘅人系从来未试过咁多啊嘛，所以高票。高票反对及弃权。 嗱，点解咁讲咧？佢得票系98.6%咧，呢个系一个中国国情嘅一个国情课嚟嘅。因为中国咧系要99%先叫高票嘅。 唔系，你错。 唔到99%都唔叫高票。 唔系，你错。应该咧以萧三嘅逻辑系99.99999%。 唔系嗰个就唔系嗰个，因为呢个咧系萧三嘅标准，我哋用中共标准， 即系咧就系、是、一般嘅金普就99.99%。 我有原因，唔系我有数据支持，因为2013年嗰个上一届咧嗰个全国政协咧就有两个人，一个咧叫令计划就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，另一个叫苏荣啦，令计划嘅得票系95%。咁咪叫低票当选喎，系咪？因为好多人反对，咁咪有90几人反对，有10几票弃权嘛，系好多反对声音。另外叫苏荣，苏荣咧本来系浙江省委书记，后屘去咗做升佢做全国政协副主席啦。苏荣嘅得票咧系98.99%，增0.01%，唔到99%呢个。 哇！你咁样讲，即系相对而家佢系高票当选， 佢低过苏荣。苏荣系98.99%嘛，佢系98.6%啊嘛，未到去99%嘅门槛，所以咧中共嗰个安全线系99%，唔到99%就唔叫高票当选，所以咧佢距离嗰个叫做咧距离死亡仲争少少。我哋点解我哋咁讲咧？其实我哋喺2月20日已经系讲咗出嚟噶啦。呢、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咧， 系拉得嘅， 系一个虚衔嚟嘅，系可以判终身监禁嘅，吓，所以咧，大家都无需要惊讶啊，点样，佢而家升咗官啦，林郑赢够硬啦，点样系嘛？实情就未必系咁样嘅，因为我哋当时已经喺度谂过咧，有机会系上面一个交换嚟嘅， 就系你唔连任，我就送翻个职位俾你， 系啦，好大机会系因为咧，要作为一种叫做政治补偿。因为咧政协就冇实权嘅，除咗翻大陆叫鸡嘅时候咧，你可以过嗰个特别通道。 系啦， 系嘛？咁梁振英我谂都有咁嘅需要啊，屋企对住嗰、那个啊对住龙虾系咪？唔出奇有呢个需要，所以咧将来佢卸任咗之后咧，系好方便去深圳叫鸡嘅，吓甚至乎东莞啦，系咪可以出入特别通道？ 咁但係咧，有冇其他嘢實權咧？其實實際咧就唔係好多嘅，即係當然掛個中港牌有啦，可以掛個中港牌咧，問啲奶粉翻去咧。 係啊，冇錯，呢輪即係呢輪拉水客拉得緊要，佢真係啊益到佢。 唔係啊，你俾個牌你車係政協啊嘛。 係啊，明審佢係啦，明審佢 啊嘛。你除非除咗大槍支，嗱啲人都講到明啲手指客，除咗槍支，除咗白粉，係咪？除咗古董係唔帶得嘅，乜都得。咁你諗下啦，梁振英第日可以帶幾多生意啊？好多生意做㗎，係咪？但係我哋如果根據呢個蘇榮嘅標準咧，佢係危險嘅。當然唔會即時拉佢啦。啲人話：，即刻拉佢，唔會㗎。選咗佢就全國政協副主席咧，年齡先拉嘅，大家。所以咧，大家係要有少少，要少少叫做 俾耐性， 耐性。冇可能今年拉佢嘅，一定系九八年先拉佢，唔系一八年咧。一八年我谂三四月到啦，最快吓。大家如果三四月等到嘅，就早啲开香槟啦；等唔到嘅，可能就等五六月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见到呢个叫做梁振英咧，系又唔能够叫高票当选，但系咧佢高过董建华嗰次，因为董建华嗰次脚痛落台嘛，嗰次系98% 得票率。嗱，因为嗰次咧。董建华系其实俾人拉落台嘅，夹硬出嚟就勾勾话自己脚痛，其实都冇啦，都唔知几捻快行得， 系啦， 系一个借口嚟嘅。咁今次梁振英又系，但系咧佢做得好睇啲，点解啊？因为佢咧就唔系做到半途俾人拉落嚟，佢系话俾人知唔连任，因为个女有事啊，又要割脉，又话自杀。 但系个女有事，点解而家突然间咁得闲嘅？ 又有兼任全国政协，咁捻得闲嘅？ 系咯， 就走奶粉系嘛？点解咧？原因个女好翻啊嘛，我当时个女真系有事嘛，就嚟死啊嘛，啊点知我一话唔做特首，佢好翻啦，咁我点算啊？同中央讲我俾翻我做啦，喂，我而家又做翻啦， 咪出嚟攞提名咯，咪抢阿林郑啲提名咯， 唔得啦，过咗提名，过咗嗰个截止日期啦，唔得啦，系咪？所以冇办法啦，中央话哎呀，既然咁样，大家长会你，我哋想做落去嘅，哎呀，冇办法，俾翻个政协你做啦，系嘛？咁啊，政协副主席啦，但系冇话唔包拉嘅，政协主席系拉得嘅吓，即系大家要呢个心理准备。 哦，七常委都拉得啦，冇问题嘅。 常委拉过啫，所以咧就你见嗰个政协咧就拉得多啲，即系呢个位系，因为咧系虚衔嚟嘅。政协今日咧《苹果日报》好嗰个详细补充啦，就系咧。本身系冇实权嘅，好多嗰啲退休干部咧就冇嘢捞啊，咁啊俾个政协佢做，地方政协、全国政协都有好多啲位咧系留翻俾嗰啲失咗势啊，冇就嚟拉啊，又或者冇嘢做啲老干部嘅。咁同埋咧，政协系一个统战角色嚟嘅， 系 里面咧有其他嗰啲叫做中国有个八大民主党派嘅， 系 咩盟啊、文革啊、 自工党 啊之类之类嗰啲咧，八 九三学社 系啦。嗰啲咧，佢都会将嗰啲 即系民主花瓶， 系啦，民主花瓶嘅嗰啲叫党主席咧，就委任落去做全国政协副主席嘅。咁所以咧，有成23个咁多，系大把人拉啦，23个拉之不尽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大家系唔需要担心嘅，系同特首选举咧系一啲影响都冇嘅。咁啊，今日有人讲啦，喂，习近平同佢握咗47秒，讲喺度讲嘢，系咪？ 系啦， 握手喎，咁握手好正常啊，因为今日净系。选佢一个嘛， 系啦。 咁如果你识 礼貌都要， 礼貌系一定要个个握手嘅。咁因为得你一个，佢咪握耐啲咯。如果当年令计划佢都有握手噶，令计划当选嘅时候都有握手噶，系咪？所以咧，握手系一个正常嘅呢个叫做咧 社交礼仪， 正常嘅礼貌嚟嘅，系一定要咁做嘅。唔握手就唔正常啦。你话明佢知要拉鸠佢嘅啫。吓，而家又未去到嗰个阶段嘅。阿刁伯，你有啲咩补充啊？对于呢单嘢， 冇啊！而家都系得个睇字嘅啫。而家大家顶住道气咯。 而家剩翻十零日咯，嗱，去即系到特首选举得翻13日，如果出街嘅得翻12日啦，系嘛？咁啊，3月26号就选。咁而家出边咧，今日我见到有个网友贴出嚟，就话叫大纪元啊。就讲咗啲放咗啲风声，就话而家有左派帮曾俊华拉票，就唔知系咪一个阴谋，系嘛？但系咧仲未得到任何咁证实。 但系而家其实咧就成个阵营咧就将曾俊华就变成咗黄师大，就将佢攻击成咧就系、是、你就系代表民主派， 系 吓呢个先至系而家出现到曾俊华最大嘅危机。 嗯。 都可以咁講，因為咧之前其實我哋都曾經擔心過咧，曾俊華如果太近呢個民主派咧，係上面係會有啲擔心嘅。但係如果你諗調翻轉頭嚟諗，唔係上面要嘅咩呢個角色？你要同可以同民主派溝通到嘅角色，上面中央唔係想要呢啲。 所以而家胡國興機會就大啦，即係點解咧？雖然佢一票。啊！即系我呢啲纯粹系啊多角度，一我唔系咁谂啊，讲明先啊，唔好闹我啊，我分析嘅啫啊。点解咧？真真正正能够拥有到，对唔住啊，真真正正能够拥有到咧两方面嘅支持咧，就肯定而家就唔系曾俊华，系胡国兴。 哦， 因为咧民主三百加就俾咗180票佢，就即系有民主派嘅票啦。咁而佢自己嘅竞选队团队有林作啦，有民建联嘅人啦，个仔系政协啦， 郭佩凡嘅助理 系啦，郭系咪个勇 郭佩凡嘅助理 系啦，咁即系千方百计，原来咧佢咧就系有所有嘅啊呢、這个我哋。根正苗红的背景的人去支持他的。所以原来他才真真正正能够平衡到两方面的势力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 啊，这个观点很新啊。 是。这个观点十分之新，因为我们其实只能够在心里面想的啫，都很难宣之于口，因为本身你胡国兴那个叫做呢红色的背景都十分之浓厚的啦。 是啊，那你说所以他是80%赢啊。 哦，是的。 是啊，为什么有80%呢？因为有民主三百加呢啲咁嘅其中咁多嘅鬼，包括我哋未一阵间公开谴责嘅工党，而佢亦都得到民建联嘅背书啊，所以咧佢系有机会嘅变成咗，所以咧女王有眼光啊，一早就买重飞落去就唔同我哋呢啲啊死心眼，依然到今时今日都系咳咳声买曾俊华，虽然倒海先生啫，但系你睇下有眼光嘅女王。是 不是初初我哋赌讲赌牛噶，赌一只韩牛噶。不过啲人唔理我哋咋。 唔系我讲紧海先生，我话曾俊华赢输都我请。 哦、 啊，咁我自己同我哋自己嘅 你请几多啫？你请几多位先？ 我谂住两位咯、哦，星期二得到嘅都差唔多啦，里面 group 里边。 哦，咁啊系。 啊， 两位差唔多噶啦。嗱，我哋咧即系根据呢个特首选举咧，即系讲真啦，排面就梗系呢个林郑高噶啦，即系你话诶，唔通你话曾俊华高啲咩？冇可能。而家有个情况，我哋睇咧，其实林郑系咪赢紧咧，都未必，佢都仲系惊里面有好多会倒戈，尤其是商界，因为林郑其实就一脉相连，就系唔系九龙塘啊，一脉相连咧就系嗰个叫做6.2、6.8、9.2.0嘅角色，佢就系延续梁振英嘅路线。梁振英有几多敌人喺商界？坦白讲，大家都心照啦，可能唔止300票。民主三百加300票就系赢噶啦，就可以足够令到胡苏争赢。 我都话除咗民望，最主要就系班商家佬点谂。 冇错，其实咧，我觉得如果你啊啲外围庄家或者赌盘开出嚟咧，其实系唔可能林呢个胡苏争系1.5嘅，因为佢其实系同林郑系5-5，不过佢低盘少少，林郑高啲。原因就系嗰啲赌哥嘅票，如果唔赌哥俾曾俊华，就系翻即系咧顺从上面嘅意思，顺从中联办意思，就赌咗去林郑。林郑可能600+票，但系如果佢啲赌哥一过嚟曾俊华嗰度咧，曾俊华就会反胜佢。 其实好简单啫嘛，条数好容易计啫嘛，你唔好计商界，冇乜都唔好计。你计林郑嘅票就系700票，当你斋700票好稳阵，包括你而家你话未表态嘅，而胡苏贞系有500票，当然要阿胡国兴呢只假大鬼，大鬼变细鬼，细鬼变大鬼行开先，咁就7-5，但系已经所有嘅商界嘅票未表咗态嘅就系赌呢100个人100。 系各位网友，咁我系 admin Alex 啊，咁主持人讲完节目之后，有啲嘢想补充翻嘅，因为3月18日网聚咧，我哋就改咗地方，由呢个蔡正轩咧，我哋转咗去呢个富林渔港嘅，咁富林渔港咧就个地址就喺九龙长沙环道833号嘅长沙环广场2楼，咁一上到电梯就系噶啦，但系咧。 要记住一样嘢，就系长沙湾广场就不是在长沙湾站嘅，而系喺荔枝角地铁站嘅。咁各位网友请注意啦。咁我会 WhatsApp 翻俾大家，就会改翻个地址同埋时间噶啦。因为佢原本财政圈嗰度已经冇位，咁啊敷咗，咁我哋就转咗去富林渔港嘅。咁啊更加方便，因为啱啱喺地铁站上面嘅啫。咁如果有咩问题问我咧，就可以 WhatsApp 95181413啦。咁系我 Admin Alex 个电话嚟嘅，或者打俾我都得嘅。咁补充翻就系佢转咗地址嘅，咁喺富林渔港，咁我补充到系差唔多啦。咁另外佛山网咀道咧就已经取消咗噶啦，咁就唔会再搞团住嘅，短期内咁有团再通知大家啦。OK， 多谢晒各位。